中国，我最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2018年10月8号是第21个全国高血压日，主题是知晓您的血压。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播出全国高血压日专题节目。高血压除了本身的直接危害以外，更主要的是造成心脑肾等靶器官的损害，严重威胁国民的健康。但同时，高血压又是一种可防可治的疾病，防治高血压还可以防治心血管疾病的流行。节目嘉宾，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心脏内科副主任卢长宁医生，全国高血压日专题节目，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知识开讲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六周日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分享不同领域的丰富知识。刚刚过去的10月8号是第21个全国高血压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高血压。来做客的嘉宾朋友呢，是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心内科的副主任卢长林卢主任。卢主任你好。 刘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说到了卢长林主任啊，我们很多的北京朋友都特别熟悉，但是很多河北的朋友也特别熟悉。卢主任很多的兼职我们就不在这儿一一赘述了，不过有一个兼职一定要说一下，卢主任呢还是河北燕达医院的心脏中心主任，也是医疗院长，所以很多的患者是在燕达医院认识卢主任的。所以啊，不论是北京的朋友还是河北的朋友，对于卢主任都特别的熟悉。今天呢，我们的主题呢要说一说全国高血压日，而每年的高血压日啊都有一个主题，今年的主题是知晓您的血压。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最近的2-3年的主题都是知晓您的血压。卢主任，今天我们就要从这个主题知晓您的血压开始说起。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主题，它有着什么样的意义呢？ 我们说高血压呢是我们国家的常见病多发病了，那从我们对高血压的诊疗方面看呢，对知晓的情况 是逐年增加的，但知晓率呢现在还不达到50%，也就是说得高血压的人一半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 哎，您刚才说到一点啊，我觉得这个数字是非常需要大家注意的，得高血压的人有一半不知道自己得高血压。可是啊，得了高血压，很多朋友都会有症状的，比如说会觉得头部啊发紧、胀得慌、恶心等等的。但他们都有了这么明显的症状，他们还不知道自己得了高血压吗？ 因为高血压是这样，您说起症状，也有1/3到2/3的早期高血压的病人是没有任何症状，在体检的时候呢发现高血压。所以我们国家呢从去年开始呢提出了，大于35岁的首诊的病人一定要测量血压。 也就是说呀，高血压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症状，尤其是早期的时候，并不是大家都能够了解。但是如果在你早期的时候发现高血压，对今后的治疗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 是的，早期的发现高血压对于有效的防止高血压的并发症和死亡率是非常有益的。 嗯，说到了知晓您的血压啊，前面我们说到的是我国的情况，那在全球啊，知晓您的血压这样的一个情况是怎样的呢？我们也做一个简单的了解。 好的，我们从这个高血压的全球的发病率呢，比如说美国的发病率从过去10年的32%，现在已经增加到46%。那么我们国家呢，从过去10年的高血压发病率的25%已经增加到50%，就是一半的人有高血压。 卢主任，刚才我们谈到的一半的这样的一个人群啊，是不是指的是成年人呢？有没有把小朋友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特殊人群啊包含在内呢？ 不是的，一般是指18岁以上。 的成人的高血压的水平。 谈过了知晓您的血压啊，今年全国高血压日的主题之后，下面陆主任给我们大家带一些基础的知识吧。既然说到的是知晓您的血压，就一定得了解一下啊，怎么去定义高血压？要不然你光量完了以后，你不知道我这到底是不是高血压。咱们先从高血压定义开始跟大家说起。 是的，我们先说什么叫高血压。我们指的是高血压的数值大于140/90，而且这里包括呢造成的心脑肾大血管损害的机会增加，这个我们才叫高血压。那说起高血压来呢，一定要知道正常的血压。 嗯， 我们说正常的血压是120/80以下，成为正常的血压，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不需要药物治疗的高血压。高血压呢，也是最常见的慢病之一，因为它是导致心脑肾及大血管并发症的主要的危险因素。 刚才啊，您谈到了啊，正常的血压呢是小于120/80，120说的是高压，80呢说到的是低压。您说到这样的一个血压，基本上不用吃药，但是您并没有说是完全不用吃药，这里面是不是还有一些特殊情况呢？ 是的，因为高血压的这个治疗跟干预呢，它包括药物治疗和一些生活方式的治疗，比如说你肥胖要减轻体重，比如说高盐饮食要控制饮食，如果没有静息的没有活动的话，要增加你的运动量。 嗯，前面呢您也谈到了啊，我们举例说到了美国的高血压的患病率呢是从原来的30%多上升到40%多，而中国高血压的患病率呢由原来的25%增加到了50%，这说到的都是18岁以上的人群。那么我们推算了一下，中国高血压的患者呢已经有好几亿人了，那么还有每年不少的人啊，他们的死亡都和高血压有关系。那高血压的危险性在哪儿？我们来具体的了解一下。 高血压的这个危险性主要是它对靶器官的损害，比如说心脑肾跟大血管。我们知道呢，就有高血压的病人跟没有高血压病人呢比较，他的心脑肾的并发症都在增加。 嗯， 比如说高血压的病人，他心脏病的机会呢就增加6倍，他的脑卒中的机会呢增加4倍，他的肾脏的损害的机会呢增加2倍以上，这些都是导致病人死亡跟致残的主要原因。 嗯，谈到了高血压，现在呢已经成为了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常见病和多发病。如果你去问一问周围的朋友的父母，可能很多人都说我有高血压。如果你要听到一个谁说啊没有高血压，这个就成大家说惊讶的事了啊，你爸爸妈妈没有不高血压，哎，为什么中老年人现在的这高血压的发病率这么高呢？ 它是这样的，就是增龄，随着年龄的增加，高血压的发病率是逐年增加的。 嗯， 高血压的这个最有效的治疗应该在没有出现并发症之前把血压控制到达标的水平，这可以减少病人的死亡率，减少病人的致残致死率。 很快就要到来的10月17号是99重阳节，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特别要给中老年朋友提个醒。刚才你也说到了，年龄和高血压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年龄越大你就越来越容易得高血压。如果啊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可能因为听咱节目晚了，所以呢没有做到很好的预防，那现在已经是进入了中老年又得了高血压，我们怎么给大家做提醒呢？卢主任， 就是高血压呢是一个老年多发的一个常见病，一个慢病之一，但是有效的控制血压，尽早的使血压达标，能够减少高血压的心脑肾跟其他靶器官的损害，减少它的死亡率。 我们刚才啊给老年朋友提个醒之后啊，现在回来我们继续来说一说高血压带给我们人类的这些危害。前面特别说到了高血压如果你得了以后啊，你的心脏病的发病是普通的6倍，脑卒中的发病呢是普通的4倍，而肾脏病呢是2倍。为什么得了高血压这些疾病的发病率这么高呢？他们之间有着什么样的联系呢？ 高血压是这样，高血压它造成的血管的张力的增加，应该血管张力增加以后对血管的内皮的损害，它可以造成血管的动脉硬化，甚至血管的狭窄，内膜的破裂。如果它发生在脑血管的破裂，可以造成脑出血。如果发生在动脉硬化的加重，因为高血压可以造成 脑的缺血甚至脑梗死，发生在心脏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可以发生不稳定心绞痛，可以发生心肌梗死，肾脏呢更是这样，除了它的压力的变化以外，还可以触发肾脏的一些内分泌的紊乱，导致它的血管的收缩性增强，这样呢就导致了它的肾功能的逐渐的下降，甚至肾功能衰竭。 所以大家听到了吧，不论是高血压也好，还是心脏病啊、脑卒中啊，他们的发病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高血压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尤其是前面我们说到了，很多人并不知道自己有了高血压，哎，但是是不是因为早期的高血压啊，它呢并没有什么显著的这样的症状，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其实也不是很大呢，所以大家也才没注意，或者说没重视到这一点呢？ 是的，因为早期的血压，比如说血压水平在一级水平的时候，比如说140-90以下的时候，好多人是没有症状的，他也没有靶器官相应的证据，比如说蛋白尿啊，比如说眼底的动脉硬化呀，比如说下肢的波形啊等等，这些都没有的时候呢，是应该通过普查，通过经常的测量血压，来达到早期发现高血压。特别是临界高血压这个水平的病人，如果不很好的控制，在未来10年到15年呢，发生真性高血压的时候，几率呢就很多，甚至以并发症为主要的这个第一就诊的这个疾病，这时候就很可怕了。 刚才陆主任说到了一个专业名词，你说到的是临界高血压。我们前面呢也特别谈到了什么是正常的血压呢，是血压小于120-80，那什么是高血压呢，是140-90，这说的是大于140-90。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啊，那120-140之间是不是就应该是临界高血压呢？ 是的，就是临界高血压，这个值是逐渐增加的，而且它达到了130以上，低压达到80以上，它增加了心脑肾及靶器官的损害的程度。 谈到了血压啊，还有一个词也想请卢主任在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讲一讲，这叫做家庭理想血压。它的定义是什么呢？前面我们说到了有正常血压，这是120-80，也说到了这个高血压是140-90，也说到了临界高血压，就是这两者之间。那家庭理想血压怎么去理解呢？ 因为家庭理想血压它是针对白大衣高血压而谈的。一般的在诊室测量血压的时候，有部分患者见到医生以后呢，他血压自动就升高，他比他平时高了很多，但回到家里他就正常了。 没错没错，我周围同事体检的时候就有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同事啊很年轻，然后呢也并不胖，平常的时候呢也没有这个高血压的这样的一个发病史，到体检的时候医生一看，哎，你血压怎么那么高啊，然后跟我们同事说你到旁边你先去做别的项目，或者你在那坐会儿你歇会儿。哎，果不其然啊，我们同事第二次再去测量血压的时候都不到120，然后我说的是高压就正常了。您说的第一次是不是就是白大褂高血压呢？ 我们叫白大褂高血压，它主要是交感神经兴奋心率增快引起的血压增高。像刘莎说的，让他休息安静5到10分钟呢，有部分患者血压会下来。但是现在的研究发现呢，即使是白大衣高血压，在未来10年、15年发展成为真性高血压的几率有30%。 哦，也就是说有一些朋友啊，他虽然第二次测量血压是正常的，但是呢如果是衡量一个大数据来说的话，将来5到10年之后有30%的人就会成为真正的高血压。但我觉得啊，其实这话也得咱们两头去理解。您这么想啊，本来这个朋友啊，他当时测量血压的时候他可能是25岁，等到5年或者10年以后，他即便啊他不去到医生那去测量，他岁数增加了10年，他高血压的风险不又增加了吗？所以我觉得这和见不见医生、穿不穿白大褂啊没关系，和年龄可能有着更加密切的关系，这是我个人的想法，陆主任。 是的，那个刘莎说的非常对，因为跟他的增龄有关系，有时候它是综合的因素。但是目前认为呢，交感神经易兴奋型的人容易得高血压，就跟你紧张状态的人容易得高血压是一致的。 没错，不仅仅是紧张的人容易得高血压，有一些工作压力特别大的人也特别容易得高血压，这就别提那些比如肥胖的，我们都已经知道的，还有什么有一些慢性病的朋友，您说为什么 非常压力大的人也容易得高血压呢？ 他是这样的，他是压力大的人呢，他中枢神经系统的调节，也就刚才我们说的那种交感神经的兴奋性特别强，交感神经性兴奋性增强了呢，可以刺激体内的一些增高血压的内分泌的机制的这个强化，比如说皮质醇的增多啊，比如说 RAS 系统的激活等等，它是血管收缩就可以使血压增高，所以说压力大的人、精神紧张的人呢，容易得高血压。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FM 95.4 AM 603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知识开讲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安排了全国高血压日的专题节目，有请卢长林主任和大家聊一聊高血压。前面我们说到了啊，今年全国高血压日的主题是知晓您的血压，也说到了高血压对我们的危害。那接下来呢，既然要知晓您的血压的话，就必须要量，对吧？所以怎么量血压呢？卢主任，大家会量血压吗？您作为一个专业的医生啊，您看着大家，您觉得我们大家合格吗？ 我觉得现在的随着医学知识的普及，那个血压的自测呢，已经有60%以上是达标的。 嗯， 大部分人通过电子的血压计，能够很好的测量自己的血压，因为现在电子血压计呢，它都有稳压器，非常好的。那么现在呢，世界卫生组织呢，在近几年呢，近5年内要淘汰袖带式血压。因为水银柱的血压，它自己量的时候呢，它受专业知识的影响，还有水银柱校正的等影响，自己量的往往不准。那现在的血压测量呢，还要有一些注意的事项。 嗯， 比如说量血压之前一定要休息，至少5到10分钟，而且你那个量血压的手臂一定要跟你这个右心，跟你这个血压是平行的，这样量出血压来比较准确。袖带呢不能过紧过松。那么现在咱们这个市面上的这个标准的血压计呢，基本上达到这个要求。这测量血压呢，也是个常态的。 说到了测量血压啊，定期两个字儿特别重要，而这定期里面其实还包含着很多的意义。卢主任，咱们把这一点跟大家来讲一讲，其实内容还挺多的呢，对不对？ 嗯，我说一个高血压的病人定期血压的测量呢，一般是每天都要量。 这说的是高血压的患者。那既然今年的主题是知晓您的血压，那正常的成年人如果他以前不知道自己得没得高血压，是不是也需要测量呢？ 需要测量的。一般的现在规定呢，是1到2年呢有1到2次的血压，这也不是硬性规定的，还是根据你高血压有没有高血压的趋势。比如说这个人有遗传因素，父母都有高血压，那你的测量要在35岁以上的时候呢频率更多一些。 嗯， 那么我们国家呢现在规定，首次就诊的这个病人只要是大于35岁，一定要测量他的血压。 哎，正常人和高血压患者的这个定期测量血压是不一样的。正常人，那你根据你的情况啊，怎么着你一年也得量个1-2次，而高血压的患者每天是至少1次。那高血压的易患人群都有哪些呢？那么他们怎么去测量血压呢？前面咱们说到了35岁以上，这是一个年龄界限，除此以外还有哪些的是易患人群呢？ 比如说一些高血压的高值的患者，就没有达到我们140-90高血压，比如在130-139，低压在80-89这一类的人群呢，血压的测量呢也要增加的频率。 嗯， 现在建议呢至少1周测一次血压。 嗯， 如果是你早期开始治疗的，尽量的每天测一次血压。 那还有那些啊，比如说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又已经35岁以上了，然后最近这一次量血压发现自己138，然后我觉得他应该也每天要量一次了。 是的，每天量一次，随机的，特别是有症状的头晕头痛的时候，要及时的量血压。 嗯，还有啊，就是那些高血压家族的那些成员啊，这些人里面有的呢是高血压的患者，那肯定你要每天至少量一次血压。有些人呢他也没有达到啊刚才我们说到那样比较高的血压，那是不是就姑且 把这些有高血压家族史的人当作正常人来监测呢？ 它是这样的，就是有高血压家族史的这个人群呢，也要分层。一般水平，他在平时在120/80以下的时候，我们建议他一周或者是一年量几次，3到5次的血压。如果他是一个正常的高脂，在130以上，舒张压在80以上，我们建议他呢，还是一周量一次血压。 嗯，那您说说那抽烟特别多的朋友吧。那么 抽烟特别多的呢，他这种人群呢，容易得高血压。因为抽烟它可以使血管的收缩，可以使人的交感神经兴奋性增强，也增加他的心脏的输出的阻力。这一部分人呢，我建议他还是每周量一次血压，特别是有症状的时候一定要监测血压。 我们也其实来捋一捋啊，有一些人都是特别容易得高血压的，前面咱们有提到就是肥胖的人，然后有一些基础慢性病的人，然后有这个高血压家族史的人，然后还有呢就是某一阶段血压特别不平稳，然后忽高忽低的，主要是有时候经常特别高的这些人，除此以外还有压力大的人，容易紧张的人，我觉得这些人都应该特别注意啊。我们说这定期测量血压，您真的要比普通人要量的次数多一点，具体该高多少医生也不能给您规定，您要看自己的情况来进行测量。 是的，我觉得刘莎说的很对，因为高血压事实上它的监测呢，只要大于120/80是随机的。 嗯，还有啊，说到了定期测量血压，一个呢是说你间隔多长时间段要去测量，另外呢对于那些高血压的患者来说，定期测量血压说的是您别您今儿您早上量，明天您晚上量，后天的您夜里量，您最好是同一个时间段您量，是不是呢？ 是的，刘莎说的很对，因为一个高血压的患者一天他血压是波动的，比如说早晨从起床以后8点到10点一个高峰，下午4点到6点一个高峰，如果你晚上12点睡觉之前呢，可能只有这两次量到它的高峰值的时候，对你控制血压是非常有益的，因为血压是波动的。还有一部分人群呢，他量不到这些高血压的峰值，他认为自己高血压的水平呢非常好，其实这部分病人呢要需要做动态的24小时的平均血压水平来监测他真实的血压。 您刚才说的这个24小时的血压动态的监测，是不是必须到医院才能够测量呢？ 是的，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得到医院里专业的医生来进行操作，他进行的是24小时内平均血压的监测。 嗯， 那我们发现很多病人，我在门诊看病人，比如说下午出门诊的时候，2、3点的时候，他的血压是正常的。 嗯， 但是他夜间呢，他经常感觉头疼，甚至头疼的要惊醒。这时候呢，我们平时测不到他血压高，那我们通过24小时动态血压监测呢，后来发现他的血压都在凌晨以后。甚至出现150、160、180的血压。 啊，您刚才说到的啊，他如果是下午2、3点钟是正常的，也就100，肯定是120以下，对吧？到夜里能到180，这相差有60个水银柱这么高的一个差距。 嗯， 为什么会造成一个人他在一天当中的这么大的差距呢？ 它是这样的，就是人体的血压正常是白天是夜间平均血压的20%到30%。我们也说的是少型血压，也就是夜间血压比白天血压要平均血压要低，但有部分病人，比如说有的工作性质，有的人是有其他疾病的情况下，他的血压这种规律要变异，他变到下午或者凌晨血压明显的高于白天，那在白天的时候你就诊的时候就漏掉了这些血压，我们也叫隐性高血压，这大约占10%到20%左右。 除了前面您的介绍以外啊，我想是不是也有一些朋友，因为很多高血压的患者都是中老年人，那岁数一大啊，他们的基础病就多了，是不是吃了一些药物也会造成血压升高呢？尤其是晚上吃完药以后就睡觉了，而这时候有可能血压升高，自己又不知道。哎，我想想，我觉得这太危险了。 是的，因为好多老年病人或者共病的病人，他不但有一个高血压，他还有其他的一些药物的治疗。 嗯， 那这些药物治疗呢，有部分药物有明显的升压作用。那患者本身不知道，有的人就改变了过去这个平均血压或者白天血压高晚上血压低的规律。 嗯，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24小时的有效的动态血压监测，才能发现这一部分人的高血压。 卢主任，您的临床经验特别丰富啊。那么您现在已经了解到的哪些常见的中老年人的慢性病，他们的药物比较能升高血压，给大家也提个醒呗。我们来说一说常见的一些能够升高中老年人的晚上的血压的药物。 比如说我们门诊有个病人，就是他同时有哮喘，有这个慢性阻塞性肺病，他呢喷着激素，他晚睡前呢喷两喷激素，这两喷激素使他血压增高，而且他长此以往呢，他有个固定的这个血压增高的节点，就在凌晨三四点的时候，他血压异常的增高。如果这部分病人不及时的发现，可以造成严重的心脑肾的损害，特别是这个时间可以发生脑出血，可以发生心功能不全，甚至肾脏的损害，非常危险。 您刚才说的这位患者啊，他是凌晨三四点钟甚至更晚的时候啊，才会有血压的高峰值，后来怎么发现的？ 后来他就说，我说你把这个喷的这个激素药你停上一周，一周以后他血压通过24小时监测再也不高了。 哦，就是这样发现的。但是也有一问题啊，人家那个激素药可能有的时候是救命用的，这个高血压呢虽然难受，但是他不会一时半会儿就要了命，所以您说他怎么选择，做患者也挺难的。 是的，这个不能两全，有的时候他用了激素类药呢，但是这类病人呢，我们还是有方法，因为激素类药物它是造成的纳水储留，这种病人呢加用一些利尿剂呢，对他血压的控制是非常有好处的。我们也见过几例这样的病人离不开这种激素治疗，但是我们通过这个利尿剂来减轻他的纳水储留以后呢，他的夜间的血压明显的下降，甚至达到正常水平。 刚才啊，我们说到了这是哮喘的患者，他喷的这个激素啊让血压升高，除了这种药物以外啊，卢主任还有哪些药物啊我们跟大家来特别提个醒呢？ 比如说其他增加心率的一些药物，各科都有一些药物，比如说一些女性的这个避孕药物、雄激素类的药物等等，都可以增加血压。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我是刘莎。今天我们带来的是全国高血压日专题节目，嘉宾是著名的心脏内科专家卢长林医生。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 坚持的人最后获得的奖赏。一夜如果太黑暗，我们就闭上眼看，希望若不熄灭就会亮成心中的星光。黑夜如果不黑暗，美梦又何必向往，我想会是坚持的人。 瞬息万变，永远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从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你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橘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2018年10月8号是第21个全国高血压日，主题是知晓您的血压。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播出全国高血压日专题节目。高血压除了本身的直接危害以外，更主要的是造成心脑肾等靶器官的损害，严重威胁国民的健康。但同时，高血压又是一种可防可治的疾病，防治高血压还可以防治心血管疾病的流行。节目嘉宾，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心脏内科副主任卢长林医生，全国高血压日专题节目，欢迎收听。知识开讲节目，欢迎听众朋友的继续收听，我是刘莎。今天我们安排了全国高血压日的专题节目，邀请北京朝阳医院心脏内科的副主任卢长林主任和大家聊一聊这方面的内容。卢主任跟我们大家已经大致介绍了高血压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带来哪些的危害。我们也特别说到了很多朋友的一些误区，可能这点我量高血压我发现我没事儿，就以为自己没事儿了。其实有的时候您需要做一个24小时监测，您会发现啊，其实您并不是没事儿，您可能这事儿还挺大的呢。我们也还特别提醒了大家，有一些药物也会导致高血压的发生。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重点的说一说高血压的防治了。说到高血压的防治，先从预防开始说起吧。卢主任不想得高血压。 是啊，比如说高血压呢，肥胖的病人容易得高血压。 嗯， 不运动、长期的静息的生活方式的人容易得高血压。高盐、吃盐更多的人容易得高血压。我们国家北方的高血压是南方的2.4到3倍，其中最重要的原因除了寒冷以外，还有我们北方人的高盐饮食。 嗯， 我们正常人的这个饮食的盐呢应该在6克以下，事实上我们北方包括我们河北华北地区都在12到18克，我指的是三餐的盐的摄入量。因为这些高盐摄入以后呢，它可以增加这个体内的血容量，可以增加这个心脏的负担，那么心脏的收缩力就增强，同时呢外周血管阻力也增加。我们知道血压等于心摄入量乘以总的外周血管阻力，那这样一来血压就增高了。这是高盐与这个高血压的关系。 还有啊，有些朋友呢有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啊，比如你今天 凌晨2点才睡，然后早上起来7点您就醒了，然后这样一天还凑合，连着好几天，这种睡眠缺乏的朋友其实高血压的危险性也非常的高。谈到预防高血压，保证睡眠，我觉得这也挺重要的， 非常重要。好多高血压都跟他不良的作息习惯有关系，如果正常的作息习惯呢，比如说你睡觉超过6小时呢，你的血压的正常的这个可能性就大于70%到80%。如果你每天都是12点以后这个该睡的时候不睡呢，而且你的头脑在高速运转的状态下呢，你的交感神经是兴奋的，这时候血压是高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可能的情况下，尽量的去调整一下您的作息时间，保证一个健康的作息时间。但是我觉得啊，现在的很多朋友压力都特别大，我们要把这个提示带给大家，您自己量力而行。还有啊，说到了高血压，很多朋友也都会知道那句话叫管住嘴迈开腿儿，意思就是说您别太胖。哎，为什么胖的人啊就那么容易得高血压？不仅仅容易得高血压，好多病都和肥胖有关，这一点是怎么回事呢？ 是的，因为高血压现在认为是这个跟肥胖直接相关。 嗯， 因为肥胖以后，比如说你的体重的指数 BMI 超过了28，我们叫肥胖，这时候呢你增加心脏的做工，如果你这个体重低的话，心脏它收缩就用不到那么大的力气，打不出那么多的血。如果你肥胖以后呢，心脏是长期做功，就导致了这个血压的增加。而且它做功呢有个代偿阶段，早期可以，晚期呢心脏为了更好的做功，更好打出血液，满足你这个大的体表面积血液的供应，它心脏就会扩大。 好，大家想一想啊，您胖了，原本您100斤，后来您长到180斤，您体重长了这么多，但是重点是您那心脏可没从原来那大小啊又长了那么多呀，还是原本那颗心脏，可是它要工作的啊，这个整个的您的体积已经增加了那么多，您想想它累不累，时间长了这是把心脏给累坏了的。还有啊，很多慢性肾病的患者也特别容易得高血压，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慢性肾病呢，我们举个例子，就动脉粥样化相关的，比如说肾动脉狭窄大于50%以上呢，它可以刺激肾素、血管紧张素的分泌，这些不良的细胞因子呢，可以导致肾动脉甚至全身的动脉血管的收缩性增强。那我们知道血压等于心输出量乘以总的外周血管阻力，这时候呢这类的病人的外周血管阻力增加，血压增高。 哎，那还有一种高血压名字叫做妊娠高血压，就是怀孕的女性容易得这种高血压，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一般是这样问，妊娠呢特别到中晚孕以后呢，她的血流是增加了，本来是一个人，现在她怀上一个人，而且她血液粘度也是增加的，这时候呢她增加了心脏的这个做功的这个阻力，也出现部分高血压。 哦，还是因为活干的太多了， 活干太多 把这个心脏给累着了。那谈到吸烟啊，更不用说，很多朋友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但是到底怎么有害呢，我们就在这不说了，因为要说到这个吸烟的问题就太多了，您就想着您能不吸烟就不吸烟，我们不是说非得逼着您戒烟，但是一定要提醒您，这个吸烟也和高血压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哎，下面有一条啊，说到饮酒，有人就说喝酒其实为了保护心脏的，但是很多专家说啊，这个喝酒它其实是伤害心脏的。今天卢主任跟我们大家说一说吧，到底喝酒对心脏是有好处还是有害处呢？很多朋友人家为了保护心脏，说我每天晚上我喝半杯或者一杯葡萄酒，这个做法卢主任您怎么看？ 饮酒是这样的，如果经常性的饮酒呢，比如说你每周一天是吧，而且大于半年以上，这样的饮酒对心脏是有损害作用的。如果像刘莎说的，就每天晚上喝上一杯红酒，喝上一两杯白酒，对血压呢影响不大。我们特别要警惕的那种酗酒，大量的喝酒对心脏的损害增压的这个机制呢，它主要是破坏了你体内的内分泌的这个功能，另外呢破坏了你的交感神经跟这个迷走神经的张力的调节。我们知道有的人喝酒以后就兴奋是吧，喝酒以后呢早期是兴奋，到了烂醉如泥的时候血压又低下来， 长期这样的酗酒呢，对血管的损伤非常大，可以造成血压，甚至加重原来的高血压。 哎，我们前面跟大家说到的，不论是肥胖也好，还是比如说这个盐的摄入量高，还有呢是比如吸烟，还有呢像有一些疾病的发生，这都是属于我们自己可控制的。还有一类是我们不太可控的，也是高血压的危险因素，这就是我们的年龄，还有性别，另外呢还有家族遗传史。关于这三点我们怎么去理解和认识呢？陆主任跟大家来说一说吧。年龄我没法今年18，明年还18呀。 对，随着增龄呢，高血压是逐渐增加的。比如说45岁以前跟65岁以后的高血压基本差了1到2倍。 不同的性别的血压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 它是这样的，男女的发病率是不一样的，但它有不同的年龄阶段。现在认为呢，在女性停经以前，她的高血压的水平呢是低于男性的；女性停经以后呢，她的高血压水平是高于男性的。 很多的有家族高血压的朋友啊，都特别担心，说我老了跟我爸爸妈妈一样，都是高血压的患者，是不是所有的有家族高血压病史的朋友，最后都成为高血压的患者呢？ 也不尽然是这样的。如果父母单方有高血压的病人呢，他的发生高血压的几率呢，是没有高血压那个父母的是2到4倍。如果两个父母都有高血压，他的子女发生的就4到10倍。甚至更高的水平。 但是并不意味着啊，就是你的父母都是高血压，你也就肯定是高血压。还有一些朋友，因为他能控制好其他的一些危险因素，有可能呢就并不会成为高血压的患者了。 是的，这一部分病人呢，很可能就延迟他发生高血压，或者不发生高血压。我也这个警告这些有高血压家族史的朋友，不要过分的担心，你要对你的生活方式要严格的管控，也可能不发生高血压或延迟发生高血压。 那我觉得如果这些朋友啊，他们能够自己不发生高血压，他们将来的子女啊发病得高血压的几率也会降低，这是一件能给子孙们都带来好处的事情。所以预防高血压，控制高血压的危险因素，应该从现在开始做起。 是的，刘莎说的非常对。就现在的研究认为，比如说我现在有高血压，如果控制得好，我的子女呢获得性的获得高血压的机会就少，那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呢，它是可以后天获得性遗传。我觉得刘莎说这问题是一个很尖端很现代的问题。 也提醒所有的高血压的朋友啊，那么你一定要注意，您现在控制好血压，不仅仅是为了您，也是为了您的子孙万代。 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吗？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2018年10月8号是第21个全国高血压日，主题是知晓您的血压。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节目今天播出全国高血压日专题节目。高血压除了本身的直接危害以外，更主要的是造成心脑肾等靶器官的损害，严重威胁国民的健康。但同时，高血压又是一种可防可治的疾病，防治高血压还可以防治心血管疾病的流行。节目嘉宾，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心脏内科副主任卢长林医生，全国高血压日专题节目，欢迎收听。 听卢长林主任啊，谈如何控制高血压。前面我们说到了预防了，那也有很多朋友预防不成功，真的就得高血压了。所以现在我们来说说治疗，怎么治疗高血压呢？高血压目前好像大家都是用药物啊来治疗的，没有通过手术来治疗高血压吧？ 刘莎问这个问题很好。目前认为呢，高血压的治疗，一个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另外一个就药物治疗。 您刚才说到生活方式改变，如果血压180，我可以不用吃药，我生活方式就能改变吗？ 不会的，像这种大于这个160、100的这种三级的这个高血压，一定是药物治疗为主的，它同时要配合治疗性生活方式的改变，比如说低盐饮食、控制体重、减少热量的摄入等等。 嗯，我们先来说一说最容易的吧。我觉得通过改变生活方式来控制的高血压，对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等级呢？我们来了解一下。 一般我们在门诊碰到首次就诊的，比如说140-90左右的这种病人呢，如果他有肥胖、有高盐饮食、有静息的生活方式的这部分病人呢，我们先让他针对他的减重、控制盐的摄入、适度的有氧运动，3-6个月以后，如果他的血压水平还持续大于140-90，我们才开始药物治疗。 也就是说，先让这位患者改变生活方式，给你留最长半年的时间。血压如果是还没降下来，您就得吃药了。 对。 哎，可是刚才我特别注意了啊，您刚才说吃药的同时还得需要改变生活方式。很多朋友都想，我药都吃了，我还用改变生活方式吗？ 是的，因为药物治疗跟生活方式，它在降压的里边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比如说大于160-100的这种血压的药物治疗，如果占20%的话，3成里占20%，那么它的减重、它的盐的控制达到10%的作用。 有些朋友说我可能一时半会儿改变不了我的生活方式，我能不能加大药量，我去掉改变生活方式这一条呢？ 这种是极其错误的。我们说高血压呢有5种药物，我们现在认为是鸡尾酒疗法，就是针对不同的高血压的特点呢，还是选择联合小剂量，而不是把一种药物盲目的加大，这种是要提醒大家的。 但是您有没有发现，卢主任，我觉得您肯定有这样的感受，很多的患者呀，他们高血压发作的时候，他们真的特别难受，找您去看病，说大夫您给我开药吧，您怎么帮我治治这病吧。但等他们好了以后啊，你看啊，不遵医嘱擅自停药的有，对吧？甚至呢，有的人呢说我今儿吃了，后过两天我就不吃了，很多不听话的患者真的是特别多。 是的，刘莎说这个是一个常见的高血压治疗的误区，也就是说患者的依从性特别差。当他找到你会诊血压高的时候，你给他开药，他会依从性几天，血压不高了就不吃了， 所以 不难受就不吃了。 所以这种情况您想说什么？ 我想说高血压一定要规律规范的吃药治疗，因为高血压是个慢性病，必须长期的药物治疗。 我想有一些患者他们停药也有他们的道理，比如有的患者说了，说我找卢长林卢主任我看病了，我都找卢主任看了这半年了，我这半年啊吃了卢主任的药，我半年我血压都不高，卢主任还接着给我开药，他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呢？卢主任您说人家半年都稳定了，您还让人接着吃药？ 是的， 这是怎么回事？ 因为这样的，这个高血压呢，如果你不吃药血压很快就上去，如果你全面停药，比如说这个病人吃了3种药突然停掉以后，他有停药综合症，大部分的发生在24小时到72小时以内，血压突然的增高，这种血压突然的增高对血管的这个损伤是最大的。 可是也有朋友说，我都跟卢主任这看病看好几年了，我这好几年我血压都稳定了，我这明明我血压都已经治好了，卢主任还让我吃药，那您说这好几年人家都没血压高了，我觉得也应该停药了，你为什么还让人接着吃呢？ 我觉得刘莎说这是很专业很实际的问题，确实我们在临床上治疗高血压的过程中，他血压达到很平稳的状态，比如说已经小于120-80，或者在120-80附近很平稳，如果他吃这3种药，我们试着给他减1种，或者从半量开始慢慢看他能不能还达到理想的血压水平。确实这部分高血压的病人，他注意了饮食，注意了好的生活方式，是吧，注意了减重，这些都有利于他血压的控制，但是完全停掉呢，这个降压药物的这个比例呢是非常少的。 哎，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就是啊，医生也不希望您长期吃药，那么这样的一个减药或者是停药呢，应该是在一个合理的状态下进行，而不是说您简单粗暴觉得我病好了我就不吃了。高血压这个疾病啊，在很多的患者来说是需要终身服药的，这一点也特别要跟大家强调一下。为什么高血压的患者不能够自己想停就停想吃就吃，其实也是因为高血压的这些药物的一些药理造成的。那接下来 刚才卢主任您说到了高血压的药物大致有五种，是有不同的药理的，我们简单跟听众朋友来说一说吧。我想听了下面的介绍，可能很多的患者朋友就会更加遵医嘱了，变得不那么淘气，会更加听话了。 是的，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呢有五大类的药能够应用于这个高血压的病人。我们大家都知道利尿剂是一种，什么什么塞琴、是吧，利尿剂降压，它通过改善这个体内的容量，降低的容量来降低血压。 哎，也就是说呢，我们身体里面原来咱举个例子啊，有十斤血，现在呢我们通过这个利尿剂把这个身体里的水减少了，那血液也就少了，原来十斤水变八斤水了，那心脏就不那么累了，然后大家注意这时候血压就降下来，这是第一种。 对，还有一种通过扩张血管来降低血压，比如说什么什么普利，什么什么地平，这类药呢它是通过扩张血管来降低它的血压。 也就是原来血压特别高，那个压力特别大，是因为血管的容量小，现在把血管的这个容量增大了以后，那自然压力就低了嘛。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上学的时候学过压力怎么计算的，是这样的。这是第二种药啊、第三种药物呢、 还要通过降低它的心率来控制它的血压，比如说贝塔勒克、富麻酸比索洛尔等等，这类通过降低它的心率来改善它的血压。 这一点我实在不懂了，为什么降低心率就能够让血压降低？ 交感神经兴奋呢，心率快了以后它血管收缩力强。 可是如果要心率太低的话，它还能满足人类正常的这生理需要吗？ 没问题啊，50-80都没问题，你心率快了，你心脏打的血就多呀、早期是这样。 那这种药是不是只适合是心率快的人用啊？ 对，您就这样说，就心率慢以后就低于50次这种药是没效的。 我算一算啊，刚才我们说了三种啊，机理，但是这三种机理实际上是有五种药物，是这样理解吗？ 是的， 卢主任。 是的， 卢主任，这样的五种药啊，是每种药都给患者吃点小剂量的。您刚才因为特别说到了要多一点吃这个药的种类，小剂量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些药可能吃个两三种就行了，没必要五种都吃上吧。 那肯定的，因为这五类的降压药它不外乎通过控制它的容量来降压、扩张血管降压跟降低心率来降压。 所以通常情况下啊，如果患者他可能刚刚来看高血压的时候，会给他开哪几种药呢？作为医生的一个常规的药物治疗的方案。 因为现在认为呢，就是说一个高血压最早初期的治疗一定要有什么什么沙坦、什么什么普利，因为这类的药物能够抑制他心肌的肥厚，抑制他这个血管的重构。 我也知道啊，有一些患者呢，他们在吃了这样的药物一段时间以后，比如3年或者4年或者5年更长的时间以后，突然发现自己血压又增高了，而且呢还加大量吃了以后啊，还是不管用，那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这是高血压的耐药反应，一般平均的这个药物持续应用2-3年的效果是递减的，这样的病人呢就要换用其他的，因为现在高血压的药物的进展很快，同一类型的药有很多种，你不妨试一下其他的种或其他的种类的药来降压。 耐药性的产生啊，导致了这个药物的作用已经不明显了，需要换药。那刚才您说到了3-5年大概是又是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期限了。有些朋友就会担心啊，说我这个得高血压都好几十年了，如果按照这个换法的话，我得换好几十种药了，有这么多的药供我换的吗？ 一个是这个药物品种也很多，另外就是刚才您说的要加用其他不同的药，比如说过去两种药能控制，通过耐药，因为耐药以后并不是这个药物完全没效，而且有部分起效，比如说过去你用的什么坎地沙坦，这次我可以加一点利尿剂，比如说复方阿米洛利，你心率快的时候，特别超过80次以上的时候，加用贝塔受体阻滞剂都能够协调降压，我们叫鸡尾酒疗法。 今天我们的高血压日专题节目呢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在这一次节目的最后啊，卢主任还有什么内容想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吗？ 我就是提醒这个听众朋友们要及早发现高血压，及早治疗，特别是在没有得高血压这个阶段，就控制饮食，比如说控制体重，减少盐的摄入而不得高血压，一旦得了高血压就是下一步了，又防止它的并发症，心脑肾的并发症，如果你要是有效的早期的预防高血压是最划得来的。

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一滴雨水落入江海，继而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